展示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周大业和小智在一间屋办公，小智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周大业没事儿的时候就跟小智唠嗑，可能是因为看小智顺眼，也可能是专门为了排遣寂寞。此时周大业就走到小智身边问， 我不顾一切把马特挖过来，眼力不错吧？ 周总，你真行，马哥也真行，我都佩服你们。小智啊，你跟马特关系进展的怎么样了？ 挺顺利的。 你爱他吗？ 爱。 他爱你吗？ 爱。 他抱过你，亲过你吗？ 小智不好意思了。 周总，你问这个干啥呀？ 这个很重要嘛，我怕他欺骗你。 马哥不会欺骗我的，我爸我妈也喜欢他。 这么一来就把杨凡撂旱地里了。 周总，我也很同情杨姐。 可怕的是啊，爱情都是排他的，自私的。 周总，我想以我和马哥两个人的名义向您借40万块钱。 借钱干什么呀？ 邻居有间房要出手，如果我们家能盘下来，打通以后就能扩大餐馆的规模了。 你们家餐馆业务情况怎么样啊？ 您不是已经看到了吗？很火，所以啊，就想扩大规模了。 好吧，打算几年完成啊？ 我爸说加利息顶多2年。 嗯，好吧，你写个协议，利息呢就按银行标准。 好。 小智立马开始在电脑前打字，打印出来以后立马在签字处签了名，然后请周大业签名。周大业没有多想就签了，小智兴高采烈向周大业鞠了一躬。周大业感觉又为马特帮了个忙，于是便来到马特办公室闲唠。马特正在打电话，见周大业推门进来，便长话短说，匆匆结束谈话，放下电话。周大业扔给马特一支香烟。 哎呀，你小子交了桃花运了，小智这么靓的妞愣没让你抱了。 马特把烟点上。 什么意思啊？小智啊，向我公布你们俩的爱情了。你别跟着瞎掺和啊，我现在另有所爱。 哦，难道你不爱小智了？ 我爱过小智，但现在我已经放弃他了。 哎呦喂，朝三暮四啊，把我给撂旱地里了。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刚跟小智签了一个协议，小智啊以你们俩的名义借了40万块钱加利息，2年还清。 哎呦，周大业呀，周大业呀，你怎么事先不问问呢？我为什么会跟小智绑在一起借钱呢？ 难道你不同意小智这么做呀？ 当然啊，我去找他。 算了算了， 你抱过人家，也亲过人家，人家至今还爱着你，你就将计就计，顺水推舟，别干绝情的事儿了。 你当初非把我跟杨凡拴在一起，现在呢又非把我跟小智拴在一起，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自己的选择呀？ 你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，我难道不是为了你好吗？杨凡和小智两个女子哪个不是精品？人倒是都是好人，可未必适合做老婆呀。 那你当初搂人家干嘛，亲人家干嘛？ 杨凡和小智这两个女子啊，哪个女的你没搂过亲过？ 出去出去，我跟你啊说不清楚。 小智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县城银行，用周大业的银行卡取出了40万，然后又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家里交给父母。小智自然会兴高采烈地向父母诉说，因为这是大事。于是一家人立马来到隔壁，和邻居商谈盘下房子的事宜，最后成交握手，小智和邻居签订协议。接着小智一家把钱交给邻居，相约晚上一起吃一顿散伙饭。夕阳西下，公司院子里红彤彤的，小智兴高采烈地回来了，红扑扑的脸上一层细汗，见谁都笑盈盈地点头。大家在食堂排队买饭，小智特意买了两个好菜，拎来一瓶铜锅冰酒，来到马特屋里。马特正准备出去买饭，被小智迎住。 马哥，你别去了，我都买完了。 马特一愣，很没好气地说， 我用你买啊，你知道我爱吃什么吗？ 干啥马哥啊，哪来这么大气呀？ 我就是有气， 谁让你以咱们俩的名义找周大业借钱呢？马哥啊，你不爱我吗？你不想娶我吗？ 不爱，不想娶你。 小智完全愣住了。 怎么了马哥，我惹你生气了？ 我现在啊另有所爱了，以后啊你用不着跟别人说咱俩相爱的事儿。 小智的筷子掉在地上，表情也僵住了。 马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没怎么回事，不爱了就是不爱了。 马特快步回到自己宿舍，颓然坐在床上。小智快步跟了进来，把饭菜放在桌子上，说， 马哥，你跟杨姐和好了？ 提她干嘛？ 那你和夏佳丽好上了？ 你管我和谁呢？ 如果你和杨姐好，我就甘心退出；如果你跟夏佳丽好，我就不退出，因为夏佳丽不适合你。 你凭什么这么说夏佳丽啊？ 夏佳丽个性极强，根本就不适合你。 你又不了解夏佳丽，凭什么编排人家？ 夏佳丽是我表姐，我当然了解她。 马特一愣，这还是刚刚听说。 你管我适应不适应呢？以后不许你说夏佳丽的坏话。 小智不吃饭了，把饭菜搁在桌子上，抹了一把眼泪，悄悄走出马特的屋子。他默默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趴在床上放声大哭。姐妹们都很纳闷，来纷纷下床进行劝慰。一个姑娘问， 智智怎么了？ 另一个姑娘跟着着急， 智智你说话呀。 小智抬起头抱住一个姑娘，呜咽地说， 马哥不爱我了。怎么会啊，我去找他问清楚。 小智呜咽地说， 你们别去，求你们了。 另一个姑娘说， 多般配的一对啊，我们羡慕还羡慕不完呢，怎么能说撒手就撒手了呢？ 小智又放开嗓子嚎啕大哭。一个姑娘说， 你就知道哭，哭能解决啥呀？ 另一个姑娘便说，马特这样的离婚男人也太差劲了， 想爱谁就爱谁，今天杨姐，明天小智，后天还不知道是谁呢，啥子人品呢？我找他去。小智急忙说，别去，你们都别管。 一个姑娘悄悄溜出去，找到正在食堂吃饭的周大业，诉说如此这般。周大业立马端着饭碗走进马特宿舍，见马特呆坐着，看见桌子上的饭菜和酒，便揶揄说， 心情不错呀，还喝两盅。 不错个屁， 助人为乐也不让人高兴啊， 愿助你助，拉着我干嘛？ 哎，我还非拉着你不可。小智啊，已经办完借款了，把邻居的房子盘下来了啊，明年你们俩要一起给我还款。 我不同意的事儿我就不承认，而且协议也没有我签字啊。 算了吧，马特，不是我强人所难哈，你对小智曾经投入感情，才引起小智对你的爱。本来呢，人家的生活过得平平静静的，是你扰乱了人家，现在说撒手就撒手，不仗义。 你想干嘛呀？想拿40万块钱把我和小智拴一块儿啊？ 周大业突然来气了， 我为小智打抱不平，我不拴你拴谁啊？ 就算我为爱情付出代价好了，该还钱我会和小智一起向你还钱啊，但是让我回头接受小智是不可能的。 小智还是初恋，你要懂得珍惜，要三思而行。 什么初恋不初恋的，云南的女孩抱着孩子谈恋爱你怎么不说呀？ 那是少数，你怎么能信那个呢？出去出去，我也不信你，你整个一混蛋你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在天津的图书公司，小文在办公室阅读了几页马特的《话说市场营销》，欣喜地默默点头。他几乎不能想象，一个在基层经营单位做事的小白领，要说对经营之道十分了然，也说得过去。然而同时拥有流畅严谨的文笔和洒脱幽默的情怀，况且结合得那么好，就真让人难以理解了。他拿着书来到总经理室，把书递给总经理，说道， 您看看这观点，这文笔，这情调，怎么能不畅销呢？我刚才又翻阅了一下，简直就放不下了，每句话都说得不温不火，恰到好处，挠的正是人的痒处。这些年来啊，咱们的年轻队伍怎么就没有这样的人才呢？ 总经理把书放在桌子上。 真有这么好吗？一会儿啊，我可得好好看看。我建议啊，以咱们公司的名义，郑重其事的向马特约稿，先给他打20000预定金。 20000？是不是多了点啊？ 马特的书有这么大市场潜力吗？ 您读读这本书，心里边就有数了。 你想延续这个选题继续做下去吗？ 没错啊，该借东风就借东风。我昨天给3家大书店打了电话，问这本书现在的销售情况，他们都说不错。 您想啊，书都出了1年多了，至今还销得不错，说明了什么？ 说明这个选题确实是潜力很大，是不是这样啊？ 哦，我看看。 总经理立马拿起书来翻阅，小文便坐在椅子上等，但总经理只用了几分钟就把书又撂回在桌子上了。 小文有些纳闷，便问， 这么快就看出眉目了？ 决定签一部稿子呀，只需要5分钟，第1分钟之内引起强烈兴趣，第2分钟觉得颇有内涵，第3分钟觉得市场潜力，第4分钟计算投入产出，第5分钟呢拍板定夺。 如果决定签约呢，便意味着大约要拿出50000块钱来投资。如果5分钟之内还没有决定，以后就基本不会买这稿子了。 像什么考虑之类的话，不过是不行的另外一种说法罢了。想想嘛，你书架上的哪一本书，当初你打算掏出腰包里的钱把它换回来的时候，考虑了三天了？考虑很久，多半不是因为慎重，而是因为要买的东西弃之可惜，食之无味嘛。小文听了这话，连连点头。总经理再一次翻开书的扉页，细看马特的照片，说道：“这个马特够帅的呀，像陈道明一样。”小文不说话，只是羞赧地低下了头。总经理问：“你是不是看上马特了？”小文不打自招了：“我们俩的事儿还八字没一撇呢，您别把我们俩的关系考虑进去，咱就事儿论事儿。”想不到啊，你小文蔫不溜的就瞄上了个才子，你是不是得感谢咱们图书公司呀？小文对总经理的脾气秉性是非常了解的。小文对总经理的脾气秉性是非常了解的。如此说来，总经理就等于同意了向马特约稿了。但凡是有经验的作者或是编辑，在这一点上都会明白地向前迈出最基础的一步了。不过小文是个说话做事落地砸坑的主，便追问道：“您究竟是什么态度啊？别攥着拳头让我猜好不好？”总经理伸出一根手指指着小文说：“你呀你呀，终于学游了，假公济私，还让我说不出什么。那你究竟同意不同意啊？还问什么呀，赶紧去办吧。”于是小文回到自己办公室，立马兴奋地给马特打电话：“马特啊，哎，我们总经理同意向你约稿了哈，请你继续写市场营销这个选题，预付金20000块钱。谁知道马特却没有兴奋，而且给了小文一个软钉子：“谢谢你的努力哈，也谢谢你们总经理这么看得起我，可是呢，我眼下没时间呢。”“ 哎，你是不是嫌20000的预付金太少了？不行，我就再给你争取一点。”“ 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没时间，怕完不成任务。”“ 我给你1年时间，够宽裕了吧？”“ 我真的是没时间。”“ 你都在忙些什么呀？”“ 打工，投资。”“ 打工我知道，投资是投什么资啊？”“ 投云南的花卉业的资。”“ 啊？哦，真了不起。嗯，这可是我第一次听说投花卉业的资，你的眼界可真开阔。摸着石头过河呗。”“我听得心里都发痒了。恨不得呀去云南跟你一块干去了。”“ 你啊，天生就是做编辑的料，安心做你的编辑吧。”“ 我真的按耐不住了，我可能最近几天还会去云南找你啊。”“ 哎呦，你省省吧，我可没时间再接待你了。”“ 不行，我们那20000不能瞎预付，我得考察一下你现在究竟有没有时间。”“ 你别来啊，我真的没时间接待你。”“ 腿长在我身上，我想去云南谁也拦不住。” 马特是不是真忙？是的，需要干的事情的确是很多。此刻他正在上网查询全国瓷砖业的资料，打算给周大业公司设计专门的网页，争取能够和消费者互动。杨凡推门进来，气哼哼一屁股坐在对面：“ 马特，你的本事越来越大了。”“ 别打扰，我正干事儿。”“ 我对你越来越佩服了。” 马特不得不停了下来。“你是说叶纯又还回150万了？”“ 不止这个。”“ 还有什么呀？”“ 还有，马特，你不是人。”“ 哎呀，是不是小智的事儿啊？”“ 哎，你最好免开尊口。”“ 我这个年纪的女人，让你老了也就老了，亲了也就亲了，可是人家小智 还是青春花季呢？这就是你这个离婚男人的风格。 我正在工作，你能不能少提工作以外的事情？ 好吧，我就说你感兴趣的事儿。周大业借给你30万，你难道真想跟着夏佳丽合作？ 只是捆在周大业一个公司身上，挣钱太少啊。 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欲壑难填的人，10万年薪还嫌少吗？ 来云南几年，我把最好的光阴都交给公司了，一定得赚得盆满钵满才值得呀。 别把美梦都做出圈了，你以为钱都是这么好赚的？ 现在说什么都为时过早，3年以后见。 杨凡非常敏感地皱紧眉头， 是不是3年以后你把姐姐妹妹们都玩腻了，你就一个人远走高飞了？ 怎么叫玩呢？我认真着呢。 看不出来你对谁认真。 不信呢，你瞧着，我离开云南的时候一定会娶一个带走。 爱娶谁娶谁，反正我也快结婚了，谁愿意管你这破事儿似的。 哎，咱俩能不能做个君子协定啊？ 什么君子协定啊？ 如果我和夏佳丽不顺利，和小智呢也无法挽回，我会回来找你，请你等着我。 无耻，做梦去吧。也不琢磨琢磨，你对夏佳丽了解多少呀？就凭她脸蛋好看你就投资吗？ 我当然是看好云南的花卉业，这是云南的朝阳产业。 哼，反正你要是亏了，别管我借钱。 别介呀，没准啊还得真得找你呢。 不是我乌鸦嘴，我预感你和夏佳丽风不调雨不顺，马到不成功，半途夭折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 屁话， 这话呀最适合你了， 你给我出去。 杨凡翻了个白眼儿，晃晃脑袋走出去。马特气得呜呜的，也没心思工作了，便又开始抽烟。这时小智红肿着眼睛推门进来，马特问， 你有事啊？ 小智迟疑地倚在马特身边说， 马哥，明天周六我们家请了瓦工拆墙，我爸我妈让你也来。 我又不会泥水活。 那你也得来，盖屋上梁都是大事儿。 我又不是你们家女婿，难道这事儿还指望我出去撞门面吗？ 我妈说了，你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，让我非你不嫁。还说今年夏天火把节就把喜事办了。 我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，咱们就是一般的好朋友。以后啊，别提嫁不嫁的问题，好不好？ 小智一听这话，呜的一声，捂着脸就跑出去了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，花店的女老板，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马兰兰的父母给她寻找新的对象，马兰兰却依然挂念着马特。小文在厂房里帮马特洗衣服，众人将如何看待他？女孩们帮小智讨公道，前来质问马特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 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